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四集，真相浮现。唐范他们自从进了武安侯府，就无处不觉这里气氛压抑。但这也是正常的。武安侯死了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被流放充军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得赦归来。换了谁碰上这种事情，都会受不了打击。也难怪他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继续往下查，想必是心中早有预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一开始不是他讳莫如深，示意潘冰草草结案，也就不会引来汪志插手，各方势力介入，博弈之下反倒令真相浮出水面。所以世间很多事情冥冥之中仿佛都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，兜兜转转，最后又回到原点。郑孙氏走进来并看见他们的时候，表情十分平静，举止也未慌乱，依旧中规中矩地向武安侯行礼，低眉顺眼，如同旁人口中的贤惠。 你们有什么话就问吧。 多谢侯爷通融。唐范先向他拱了拱手，而后对郑孙氏道，郑成可是你杀的？ 唐大人何出此言呢？难道顺天府推官干的便是往别人头上泼脏水的活计不成吗？ 他的语气斯斯文文，清清淡淡，也不含讽刺，似乎只是在问一个很寻常的问题。惠娘与郑志想要杀郑成的时候，你察觉了，并且暗中推波助澜，通过那个药铺伙计帮他们配药，给他们提供方便。然而这种药的见效毕竟慢，最后郑成还未必一定会死，也许可能仅仅只是不举。你等了很久却没有等到想要的效果，所以忍不住就联系了冯青姿，让他亲自下手，事后又通过挟制冯青姿唯一的弟弟，让他不会背叛你。你想要杀郑成又不想让人知道，于是就让人趁着郑成睡觉的时候用锤子敲击他的百会穴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，能够做到这一点却不被察觉的人不多，冯青姿就是其中一个。百会穴位于头顶，又有头发遮掩，一般人不会轻易注意到那里。但是当时我在武安侯府里看到郑成失身的时候，他的头发是披散着的，等到了北镇府司，他的头发却忽然被梳起来。你本想要更好的遮掩痕迹，但没想到弄巧成拙了。当我们追查到欢宜楼的时候，那里的头牌青姿姑娘也承认自己杀死了郑成。我们循着线索追查到她先前买下的宅子里，无意中发现了几座牌位，在那里头我们才知道青姿姑娘原来姓冯，她的家人早在13年前就因为荆襄族亲冯子龙起事而受到牵连，所有的亲人都死绝了，只有两个人幸存，一个就是她，另外一个正是他的三弟冯清文。他因故流落青楼为妓，他的弟弟冯清文是男丁，按理来说也要充军，当时黄河泛了，河南修堤，正好那一批人就被应城伯要了过去，冯清文就是其中之一。你身边的崔嬷嬷在知道冯青姿被抓之后，生怕我们从冯青姿口中得到什么信息，迫不及待就跑到一个他平时从来不会去的地方窥探，结果反倒让我们找到了冯清文，这就证明我们之前所有的推测都是正确的。唐范看着郑孙氏，郑孙氏摇摇头。 唐大人，王女还是得到圣上亲口赞誉过的。你也说了，这一切完全都是你的推测。不错，我确实听说过冯青姿，因为他弟弟冯清文在我伯父手下当差，这也不足为奇啊。 但是她一介青楼女子，我却是世家之女，这如何会与她有所联系呢？至于你所说的，我在挟制冯青姿的弟弟，这就更为荒谬了。我猜你们从冯青文口中什么都没有问出来，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情啊。 推测归推测，但所有线索最后全部与你有关，你又要如何解释？北镇抚司带走郑成的尸体之后，东厂随即去抢人，结果好巧不巧，安置郑成尸体的地方就在当夜起火，值守的人也正是你伯父从前的手下。还有冯青姿忽然之间能够拿出5000两来给自己赎身，这钱的来源难道不惹人好奇吗？据我所知，这几年你陪嫁到武安侯府的银两，郑大公子除了青楼之外还经常上赌坊。武安侯府虽是世家，可武安侯并不止郑成一个儿子，自然经不起他这样挥霍。那么郑成去赌坊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这里要的，就只能去他的母亲武安侯夫人那里要了。因此你一时之间凑不出5000两，又不愿意因为此事去向娘家借，所以就将自己的首饰拿出去典当，一共当得现银4578两。请问那些银票现在在哪里？郑孙氏沉默不语。你将银票给了冯青姿，冯青姿拿去给老鸨，要求给自己赎身，连同你让人拿到当铺里去典当的那些金银首饰，如今都被我们找了出来，你可要看上一看。武安侯原是一言不发坐在椅子上，听到这里忍不住伸手指着郑孙氏，咬牙切齿道： 是不是你？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 事已至此，郑孙氏再不承认又有何用？他脸色苍白，抬起头毫无畏惧地看着所有人。 就算没有我，郑成也会死，想要他死的人不止我一个。 武安侯以前所未见的灵敏跳了起来，狠狠地甩了郑孙氏一巴掌。郑孙氏纤纤弱智，如何承受得起，当即就噔噔噔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撞上旁边的柱子。 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，我儿子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蛇蝎毒妇？枉我当初还觉得委屈了你。 公公此言差矣，就算我恶毒，那也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没有一个是好人。我刚嫁过来的时候，何尝不想侍奉丈夫，孝敬公婆，好好过日子？可是我嫁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一个整日无所事事，只会上青楼玩女人的败家子，不止玩女人，他还一个一个的往家里带。我也是一个世家女，你们要我的脸往哪里放？满基城的人都说我贤惠，可暗地里呢，他们都在嘲笑我无能。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去告诉你婆婆，我们都能帮你主持公道，何至于就走到了这一步？ 婆婆只会想方设法从我这里拿钱。刚才唐大人说的话你也都听到了吧，我那些嫁妆钱全部被他借故拿得干干净净的。我是想要维护这个家的太平，我是想要息事宁人，可谁来维护我？谁来还我太平？第一年，第二年，第三年，我忍了一年又一年，结果 谁又把我的忍耐当回事？难道我要在这个火坑里，我要忍一辈子吗？ 他也不急着爬起来了，仰头看着武安侯，眼里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。 堂堂武安侯，把副佐的职务弄丢了不说，还纵容宠妻横行，又对发妻的行径视而不见，教子无方，一个两个不是被你教成二世祖，就是变得目中无人，只会杀兄的蠢货。你又有什么资格说别人？ 你！ 武安侯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捂着胸口倒退两步，坐倒在椅子里。郑孙氏，不管如何，杀人偿命，因果循环，这道理你总该知道。跟我们回衙门吧。 杀人偿命，为什么恶人总是得不到恶报，却还有好人亲自来杀，结果还要治好人的罪呢？唐大人，你倒是秉公执法，可是你抓了我，你的良心不会不安吗？ 郑成人品如何，并不是你杀人的理由。你若不喜欢他，大可和离，又何必下此毒手？郑孙氏像是听到什么笑话。 和离，应承伯府和武安侯府的联姻，如果郑成不死，怎么会让我和离？应承伯虽是我伯父家，可这次要不是我先将郑成给弄死了，孙家担心我会牵连到他们，这才积极出手帮我善后。当初连给冯亲子买宅子赎身的钱，可都是我的嫁妆凑出来的。你到底知道不知道，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够得到自由。 他的脸色狰狞起来。 我想我从小到大，我不曾做过恶事，我本想成亲嫁人之后琴瑟和鸣，消防古人举案齐眉，谁知到头来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一个郑成，我怎能不恨？那种男人，我整整忍受了他五年，我连看他一眼我都想吐，想让我伏法认罪，你们想都别想，想都别想！他死有余辜，他死得好！ 笑声未歇，郑孙氏忽而身形一动，直接扑向最近的那根柱子。不好，快抓住他！随州反应也很快，当即就上前一抓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方才郑孙氏进来的时候，因为男女有别，虽然同在一个厅堂内，但堂范跟随州都离得比较远，而此时郑孙氏的动作又十分决绝。对一个抱着必死决心的人来说，任何事情都是阻止不了的。随州只堪堪抓住他的衣袖一角，结果因为郑孙氏冲力太大，衣袖反而被撕裂开来，丝毫没能阻止他的去势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郑孙氏的身体顺着柱子软软地倒在地上，头窍破裂，脑浆连着血液一起流出来，红红白白，可见用力之猛，他当场就断气了。武安侯被这一幕惊呆了，坐在椅子上动也动不了。站在外头的下人们也都乱作一团，尖叫声呼喊声充斥着整个院子。 崔嬷嬷赶了过来，却只看到郑孙氏的尸体，她扑了过去，嚎啕大哭。 哎呀，都是你们呐，都是你们逼死了大少奶奶。她自嫁到郑家来，每日晨昏定省，战战兢兢的，哪里做不好啊？可是你们怎么对她的？郑英，你个老不死的，还有刘氏那个老钱婆，你们教子无方，不能好死，不能好死呀！哎呀， 悲痛欲绝之下，他也顾不上身份尊卑了，指着武安侯破口大骂。武安侯想来也是遭受打击过度了，竟也愣愣地坐在那里发呆，不言不语地任由崔嬷嬷痛骂。随州原本还想将郑孙氏带回去详加审问，没想到人却在这里死了。郑孙氏毕竟身份不同，而且又承认了罪行，如此一来就不能将尸体强行带走，否则只怕到时候应城伯府那边也不肯罢休。随州和唐范二人分别吩咐北镇府司和顺天府的人勘察记录一下，然后就告辞离去了。武安侯当然也不会有精力去挽留他们，他已经被这一连串事故打击得连人都站不起来了，连看都没有看唐范他们一眼，面色木然地呆坐着，任凭厅堂内哭声震天，人越聚越多。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以这样一个结果而告终。想想刚才郑孙氏自枪的情景，唐范忍不住叹息一声。武安侯如今一个儿子死了，一个儿子发配流放，连长媳也死了，年过半百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也是悲哀。 他们一家自作孽而已，与人无尤。 随总齐虽然不喜说话，可对方是唐范，并不在他懒得跟你说话的对象范围内。从前他很瞧不起文官这种唏嘘感叹，总觉得虚伪之极。仗义每逢土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，说的就是那些假惺惺的两面派文人。但是唐范总归是不同，他用实际行动令随州改观。比起顺天府尹潘冰那种官场老油子，自然还是跟唐范这种人打交道更加顺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两人一起办过案，还建立了初步的交情，随州对唐范这种务实不务虚的实干和才能还是比较欣赏的。读书读得好是一回事，做事做人也要能做好，这样的人才是前途无量。而唐范三者齐备，能够跟这样的人共事，自然不会是折磨。听了随州的评语，唐范又是一声叹息，没有作声。郑孙是可怜吗？可怜，她一个娇滴滴的世家女子，出身好，教养好，若是能够嫁得一个好郎君，自然从此一生顺遂，再没有不如意的。可偏偏明珠暗投，嫁给了郑成这种有眼无珠的王八蛋，吃喝嫖赌样样不缺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导致下半生全毁了。他就算刚才没有自杀，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武安侯府不会放过一个谋划杀了自己丈夫的儿媳妇，一定会追究到底。而应城伯府那边为了独善其身，肯定也会舍弃这个侄女。所以郑孙氏的自杀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之下的选择。还有郑成，他可恨吗？当然可恨，嫁给这种男人肯定注定要一辈子憋屈。郑孙氏但凡懦弱一点，这口气忍也就忍了。偏偏她外柔内刚，家里婆婆又总爱拿捏儿媳妇，给她立规矩，公公向来不管内宅之事。郑孙氏忍无可忍，没有在沉默中灭亡，自然就在沉默中爆发了。但这难道就可以成为郑孙氏杀人的理由吗？ 冯青姿，这个女子为了能够获得自由与弟弟团聚，而心甘情愿当了郑孙氏手上的刀，最后又为了保全弟弟而选择自杀，她的一生身不由己，最是可怜。还有林朝东那个药铺伙计，他的行踪成谜，只怕早就遭了毒手，也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个小人物的安危。若是唐范和随州以此去查问应城伯府，他们自然会一推二五六，全部推到已经死了的郑孙氏头上，所以这个人的下落注定是找不到了。还有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的婢女阿玲，如果不是唐范和随州二人波斯抽检层层追查，他恐怕就要被扣上谋杀主家的罪名了。如果唐范现在不是朝廷命官，他当然可以尽情唏嘘同情弱者，但他不是，在其位谋其政，连郑治和惠娘这种直接凶手都伏法了，郑孙氏身为幕后主谋，自然也没有逃脱之理。